前是张玉昌借的？ 是啊，他还说有时间找您唠嗑唠嗑呢。 他这是良心发现 呢。这就说明人家呀对过去的事儿不记得了。 好，这就好啊。 爹，哎，玉昌大叔这回可是面糊眼打苍蝇糊了不开了。 出啥事儿了？ 他跟十里乡高电厂订的公用合同快到期了，可他呀完不成任务，人家要罚他10000元，要不就告到法庭。愁的他呀寻死觅活的，要吃耗子药呢。 爹， 哎， 咱得帮帮他才对呀。 怎么个帮法呢？ 听说合同到期还有半个月，还差400斤油，半个月咱两家小妹儿一起赚400斤油，还怕打出来吗？ 要是仅仅手，问题还不算大。 爹，哎，你叫小丽呀，去告诉玉昌大叔，别叫他发愁了。 你爹，好，去吧。哎， 小丽，回头啊，找村长问问，咱那贷款批下来了没有啊？ 哎。决定他， 您不后悔吧？ 我不后悔。 爹，您可真好。 老范，我来了。 好，花儿啊， 爹， 点火炒芝麻。 有山是我的大救星，买点礼物表心意。请，请就请吧。 我先瞅一摸，你看看。 哎。 心很快，看出此恨深。 时候快收工，千万莫错啊！记住了， 记住了。 好，你炒一锅，我看看。 哎。 Thank you.

贼老严嵩，横行霸道在朝中，你去害忠良有多少，去战我父心太凶，你以为斩草一除根，偏偏我逃出在京城，小生落得凌云志，定斩你奸贼不容情。将兰真终身许配我，想讨我班子难上难，小生若有出头日，斩你父子才心肝。

么书啊？ 无经此书。 可否背上几句，为妻我听上一听啊？ 好好好，待我背来。考儿送来心不散，读过诗书全忘怀。哎， 官人忘了，比起我倒还记得几句，背一背你听一听吧。 你的书和我的书是两样的， 一样的， 两样的， 一样的，一样的。不信我背给你听听。 我呀不爱听吧。 哼，我这个人呐还有个怪脾气，你要是叫我背我就不背了，你要是不叫我背我就偏要背。 好好好，你就背背背。 你听着，你难真的小姐， 怎么这无经私书之上还有你严兰珍的名字吗？ 别人的书上没有我严兰珍的名字，官人你的书上却有我严兰珍的名字。 好好好，既有你就背吧。 你听着， 你为何将门儿关上啊？ 关上门好背书啊。 我呀不爱听。 你不爱听，我非叫你听听听。也难真呐，小姐，非是我不上楼去，你怎知我有满腹的心事呢？ 背到哪里去了啊？ 严嵩啊，严嵩啊，骂你奸贼老严嵩，横行霸道在朝中， 你背错了啊。 也是犯赵文广，还有那狐假虎威严茂卿，小生若得凌云志，定斩你奸贼不容情。 小姐，你听错了啊。 严兰真的，严兰真，既然待我情意真有怎奈，你我两家是仇人，忠臣不娶奸臣女，冤仇不解难成，只好一方休书休了你，送你到尼姑庵中去存身。 小姐，你听错了啊。 严嵩，你放。 Thank you. 我担当，你若不把实话讲，来来来，随我进阎府见双亲。 是不得呀，阎府命难逃，父母的冤仇何日报？冤沉海底， 实言高，看他把我怎开笑。小生乃三边总指曾显之子，名唤曾荣，我家弟弟乃是一代忠良，不想被你家祖父所害，将我全家满门抄斩，使我无奈逃出家门，更名换姓来到京城。自从与小姐成亲以来，非是我无情无义不肯上楼，你哪里知晓曾燕两家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你们九族之恨，倘若小姐拉我进至燕府，定然是羊入虎口，性命难存，我若一死，岂不断绝忠良之后，灭了曾家后代，根苗我父之仇，何时得报得血海深渊，何时能生啊？何患死而不惧？来来来，小姐头前带路，去至严府见过你家祖父，任凭发落。 有道是忠臣。 Yeah. 说个心，当今权贵莫要怕，为妻与女共死生。 我知道奸臣两条心，又到荒山出拜草，谁知沙里半荒尽。娘子待我情意真，岂能负你一片心？ 娘子待我恩情义重，我错把娘子当仇人看待，亏杀我也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呢是刘平、傅家祥演唱的评剧《闹阎府》的片段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